心花，笑 单身，聚集的伤心酒吧， 人 递了几杯酒，深觉的苦涩嘈杂，淡淡的心绪，在寂寞的公路上，终于有了表达。 风中的行李，有了你不再害怕。远远的旅途， 远远旅途， 有你快乐直到达。甜甜的雨露，让失落的玫瑰滋润又开心花。 刘冲和柯以敏共同带来的《相亲相爱》，今天雀哥继续请您欣赏的是张杰的经典老歌《北斗星的爱》，这是张杰的成名曲，唱出了绵绵的思念。 你说在想我的时候，思念在脑海中行走，时间不曾为我们停留，梦依然有一个缺口，是你用温暖的双手带我到黑夜的出做那悠然海鸥，一起飞走，永不回头。多少次等待，等待着爱情到来，等待着幸福被你全都打开。我和你迷路在人海，也看不清未来，曾经爱到心碎，伤口依然痛到现在。我和你相遇爱情海，借北斗星的爱，天亮后我才明白，是眼泪汇成了这片海。

面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的《倩女幽魂》，这是1987年版的《倩女幽魂》的主题歌，多年以来张国荣的版本没有人能够超越。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托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爱，路随人往往。人生事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茫。 心关上

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胡彦斌演唱的《愿望》。这首歌从作词作曲到编曲和音监制都由胡彦斌一个人完成，同时呢他也是电视剧《精武飞鸿》的主题歌。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，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，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，像快乐的徘徊在你游乐场，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，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，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，我愿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，找到方向，寄给你吧，世界坚强，愿意着床，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，打开星星落在月亮上，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，音乐就是我的信仰，我想让自己飞翔，眼睛是翅膀，我要飞过太平洋，我想让自己跟着太阳，找到那片属于我自己的心。 爱情若真不适合你，我将捧着你那声叹息，一起跳进那片大海里，在深蓝色寂寞里窒息，只为让你相信，我是真的明白你，真的爱你。什么都可能困住你，绝对不该是我的爱情。 听到的是金海心演唱的《睡不着的海》，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容祖儿演唱的粤语歌《抱抱》，周杰伦同一种调调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王力宏在1996年推出的歌曲《好想你》。 就像潮来潮又去，你总不留意，我却害怕失去，苦苦留下足印。不管是否可以永远留住你的心，只要与你有过交集，

常在我心内，同情在你手内，用爱情来换有爱。终身战友，伤痛但愿恋得不到，知己也做不到，想不到有事被施舍拥抱之后，谁伤痛伤痛，但是珍惜的友好，陌生到逃难跌倒，若你都经过，待我太 金曲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曲歌，

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蔡琴演唱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倩女幽魂， 梦里依稀依有泪光。 徐小凤，每日怀念你。 爱像轻烟似白云。 熊天平，大雨带我逃亡。 爱你爱到不能后退，走到哪里都是崩溃。 周慧，好想好好爱你。 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有距离。 胡安格，不必太在意。 你不必太在意。 女生和张惠妹合唱的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》，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。 叶倩文，焚心以火。 让我写下诗。 张信哲，爱如潮水。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。 王菲，玄牧。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。 刘德华，吻别。 我和你吻别在狂乱。 阿英，征服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徐小凤演唱的经典粤语歌《每日怀念你》，她的国语版本就是又见炊烟。 幻幻似真，美梦失去似雾里尘，风声添苦困。往日温馨难忘记，歌声伴我千里，知音已别离，烦恼可不理，你的难忘记。爱像轻烟似白云，是梦幻幻似真，岁月唏嘘倍是恼人，几 勉强撑过这场雨。

我却

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点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我只想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夏天，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陈淑桦演唱的《爱情走过夏日街》。